大家好，我哋翻嚟啦。就头先讲到啦吓，嗱，其实嗱，我哋讲到啊，宙斯嘅年代就系所谓白银年代，就系强制人类就需要做呢、這个做耕田。 系， 但系你进入耕田之后，你就要增加佢嘅生产力。 系 吓，增加你嘅粮食去 系 去养人啊嘛。 呢个咪即系人民劳动党啊，叫做。 系，你做一个大王，你点都要喂饱威人噶嘛，咁咪唔得了噶嘛。咁既然你要学识呢、這个，要增加呢个农业生产，你就必须要知道天文。 系啊，因为你有 你必须知道 落雨啊嘛，睇时干旱啊，你个历法喺度啊嘛。 系啦、啊，又必须知道地理。 系啊， 你知道天文地理，又自然会产生有数学。 系、 啊，你有数学，你就会有工程学。 系啊， 当你有工程学。之餘咧，你要工具更加得，於是咧你就會揾一啲，你唔可以繼續揾石頭或者木頭去耕田噶嘛，於是就揾出金屬，而當時嘅金屬就係呢個青銅器。 你要夠硬先挖到啲地鬆噶嘛？ 係啦，咁咧你用咗青銅器之後，你自然會要嚟打仗啊、鑄鐵啦，所以人嚇嗰啲咁嘅嘢啦。而最重要嘅嘢就係話，當你嘅人類嚇。你有更加多嘅粮食出嚟之后，你就要搵嘢去装够粮食㗎啦嘛。 係啊。 於是就产生个陶器呢样嘢囉。 係啊，陶器。因为你有火嘛，你火就好多副产品啊。你例如你青铜，你就係搵嚿石头，即係青铜嘅矿石去烧完之后溶嗰啲青铜出嚟，你咪铸青铜囉。跟住你可能你再溶嗰啲石就好低温嘅，因为百零二百度都会溶㗎嘛。咁你再煮返倒返就溝返勻佢，咁咪就冷卻咗，咪變個青銅器囉。但你有火之後，你發現咗用啲泥去燒佢都會硬咗之後，佢都會可以唔索水，可以載到液體嘢或者硬固體嘢嘅。咁你咪將佢變成一個陶器囉，慢慢做。以前就可能好簡陋嘅，純粹即係搵個手撳到隻泥嘅。跟住到之後原來可以做個轉盤，就可以做到转得可以平均啲，靓啲，薄啲，轻啲嘅，咁慢慢转落去，就最重要都系因为有火去烧嘛，要 系，咁啊，当你譬如话你一个人专门做陶器做得叻嘅， 系， 咁啲人就自然会话分工，叫佢，不如你专注做陶器啦，咁条友仔做得陶器多就会卖出去噶啦嘛， 系啊，因为佢定 就于是咪产生咗呢个 trading 咯， 因为佢生产咗多，佢先可以用到做换其他佢所需品嘅话，佢于是冇钱呢样概念噶嘛。即系可能我要每日做十个陶器，我要每有九个攞去卖，我先要会有食物，有衫着嘅，或者有木去烧，咁佢 keep 住继续做咯，佢咪变咗个以物易物嘅个经济啫嘛，即系人养鸡，咪养鸡去养，可能每日食一只嘅啫，咁我八只要攞去卖，然之后我要换食物，可能换陶器、换瓷器、换金属翻嚟，咁我先可以做到嘢噶嘛， 咁咪产生咗贸易咯。 系啊， 但系你贸易中，但系问题你做贸易嗰阵咧，可能会有人呃称噶嘛。 系啦。 咁但系所以就要有一个人做公平交易咯。 系。 于是就产生咗政府啦。 系啦，其实一个喺市集上面一个叫做可以玩得事嘅人啊，公正行咧，而家嘅公正行。 公正行，于是咪有大台咯？ 大台 主持公道。 系啊，会啱啦。 系有大台主持公道。咁你有嘢有人主持公道、主持规章，就即係等于阿伏羲所做嘅嘢囉。 系啊， 做呢个政府规章规矩。 系啊， 所以其实一切嘅文明係始于农耕。 系 呢个农耕，即係如果你睇神话年代最大嘅启示就係、是、人类嘅文明就係始于农耕制度。 系啊，你由一个以前即系散户嘅狩猎，跟住到你要做集体经济，互相有经济之外交换一啲产品，咁你就慢慢转成一个经济体咯，叫做我哋叫做，跟住经济体住你又搵一班人去做公证，咁嗰人做公证好都要食饭噶嘛，咁你要分啲啊叫做手续费俾佢啦，咁手续费俾慢慢做大之后，佢就变咗好似个政府嘅雏形出嚟咯。 系，而且你有时要保护农田噶嘛，就要有人发号司令去保护噶啦。譬如有只狼嚟都好，你都要揼佢噶嘛。 系啊，即系我哋以前划界咁啊，有啲隔篱村嚟过界，咁你会搵人守住啊， 搵人守住揼佢，于是咪出现咗军队。 系啊， 所以所有嘅嘢都係由農耕開始嘅。 係啊，以前狩獵文化係冇咁多啲嘢㗎嘛，你行完打完獵就走㗎嘛，你以前啲界唔好分咁清楚㗎嘛。 係，咁啊話近呢幾年呢、中國大陸啊，其實就去全世界買田買地。有個 farmer 話俾我聽下，其實譬如話我哋呢度安省有三成嘅地係俾中國同埋印度人買咗。 因為點解呢其實佢人口危機嚟嘅，因為佢人口多咗十幾，而家你十幾人口，你印度有十幾人口，其實佢好怕一樣嘢就係個農糧食嗰、那個哦嗰、那個貿易俾人壟斷咗 啊。係， 佢好驚，因為原來而家你去咗你加拿大同埋美國就係最大嗰、那個農產，即係最基本農產品嗰個產量嘅基地嘅。即第二有澳洲啦，或者一啲東歐國家，但佢都唔係好大嗰量嘅啫。其實最大量一定係加拿大同埋美國嘅。咁呢兩個國家咧，其實係控制曬基本上全個世界嘅糧食嗰個價格啊。 係， 即係佢多咗，佢多咗，其實倒落海餵魚咧，佢都唔會放出嚟， 唔會益你 嘅，唔會益你嘅，係啊，佢唔會平俾你嘅。 所以共产党为咗佢系好明白农地嘅重要，所以佢就不停咁向外争夺农地。 咁你而家经济社会唔同咗嘛？你前日靠打仗打翻嚟啊嘛，咁但系而家都冇得打仗啦。一打核战嘅，大家冚包散嘅，咁你焗住咪用钱嚟换咯？你而家利用你而家经济实力嘅工业实力，赚到啲外汇翻嚟，用翻嗰啲外汇嚟到买翻人哋嘅田地，供给翻自己嘅粮食咯。就免得過就唔使俾人完全控制價格咯，你自己起碼自己田地、自己產品去翻自己本國入邊，依、這個咪即係類似嗱，講遠少少，羅馬三大糧倉，咁佢要打咗嗰三個地方翻嚟，佢先要攞到個糧倉噶嘛。但係而家你冇得打翻嚟噶嘛，而家全部禁制打核戰噶啦，已經去到。 咁所以其實話近呢幾年咧，其實除咗大陸之外咧，據說依個對沖基金都唔停咁買。 系啊， 佢亦都系想控制粮食价格。 系啊， 系好卑鄙无耻呢班人。我咪咁啊，讲完咗啊，就讲下一个题目啦。 我对比翻古代嘅农业社会同埋而家嘅农业社会嗰个有咩分别啫？即系有啲相似之处嘅，其实 系非常相似。即系而家其实大家都系争夺农地，因为知道农地。是人类文明的起源。 是啦、啊、这个。 一有异动就天下大乱。 即是这个讲到远少少讲即是罗马历史其实到最尾即最核心的就是那三个粮仓嘛。那三个粮仓。 就是哪三 个呢就是埃及西西里。 西西里。 和北非。 和北非。 三个。如果三个求其一个不安全呢整个欧洲会大乱。咁呢个我哋之后讲个罗马历史再讲啦，呢个更加复杂嘅问题嘅，系啊。咁我而家讲翻呢度啦。 我哋讲翻青铜器啦，我哋讲翻呢个神话时代。咁啊，有个问题就出现啦，到底神话时代系咪真系存在过咧？吓 嗱，如果以前人咧， 以战争系咪存在过咧？ 以前嘅人咧，就真系太斋噏啦，噏完之后就以代相传，就去到。到有文字啦，咁咪再記錄咯。但係因為始終好多吹水嘢都係不準不實噶嘛，加鹽加醋噶嘛， 係大家認叻， 認叻咁啊，講咗好多吹水嘢出嚟，就放作大咗好，或者有啲細節冇咗又好啦。咁啊，到而家近100多200年，一開始有一個新興嘅行業，叫考古學啦， 係啦。咁啊，其實最早嘅考古學家嚇。就是在1873年出現的。 是。 就是啲人將個考古學當是一個認真的學問，就1873年出現。 都是 兩百年當時有一個叫斯里曼的德國人。 是。 他原本是一個軍需商人，發了達之後呢就去追逐理想啊，去玩考古學者。 是。 佢又细细个咧，就相信呢个特洛伊系存在嘅。 哦，即系追溯翻呢个古文明要去。 系啦，咁啊，佢又抌身家就去佢认为嘅古文明嘅地方。 系。 咁啊，佢呢个举动咧，就受到当时主流嘅历史学家就当你白痴，因为当时主流嘅历史学家咧都系唔信有呢、這个即系所有荷马史诗、神话时代嘅全部都系吹水嘅。 系。 咁但系到咗1873年，呢、這个 呢個斯里曼咧，就係喺呢個黑當時嘅土耳其， 係 嚇，即係呢個鄂圖曼帝國， 係 喺呢個黑海口岸亞洲方嘅角落，就揾到呢個特洛伊古城嘅遺址， 係 係 OK， 咁啊又震驚咗全世界，即係如果而家以而家 Facebook 嗰種寫法咧，就震驚咗13億人啊，嗰啲咁嘅寫法嚟嘅， 係哇。 咁但係佢本身個商人底啊嘛，唯利是圖。咁佢當佢掘咗個嘢出嚟之後咧，就發覺入面好多金銀珠寶，佢就偷偷地帶咗出國。 係。 就過咗幾個月之後咧，就送咗俾年輕佢30歲嘅老婆，當時19歲。 哇！ 嚇、啊、嘅老婆就影咗輯相。 冇牛食亂。 就話依、這個係啊，依佢就話咧，依一個咧係海伦的珠宝，我找到特洛伊了，咁样喺度讲，咁激到呢个土耳其政府，即系呢个鄂图曼帝国好嬲啊！ 系啦，佢 ban 咗佢，因为佢呢啲佢呢啲回教国家唔信呢啲嘢噶嘛，系咪？ 啊，唔单止系咁，而系你将我哋嘅国宝偷运咗出去，条气好唔顺。 系啊， 咁啊好嬲啊！ 呢 个 真系 再翻去， 呢个真系好似啲某啲基督教团体走去呢个土耳其揾呢个罗亚方舟咁样啦，去咗去咗一次，你喺度搞搞震，人哋咪 ban 叫咗你，以后唔俾再上山咯，唔俾入境 咯。系啊，咁啊，之后呢个斯里曼咧就喺土耳其揾，即系冇得再去土耳其掘啦，咁啊走咗去希腊本土度掘，就揾翻当年呢个特洛伊嘅对头人，即系呢个阿伽门农，就系。嗰、那個就係打特洛伊嘅盟主嗰個城，就又俾佢揾到啊！ 係咪北比特嗰、那個啊？就係、是、北比特嘅角色嘅鄉下。 係北比特嗰邊咧，佢要聽個大王講噶嘛，佢好唔中意個大王噶嘛。 係 嗰、那個大王嘅城邦。 哦， 嗰度掘翻佢嗰個大王城邦嘅墓，就揾到阿伽門農嗰個面具啊。 係 嘅金面具掘咗出嚟， 喂正喎、啊，金色嘅、啊、喎，全金啊， 系啊，系纯金面具掘咗出嚟，咁啊更加不得可了。 哇！ 咁啊之后好多考古学家就好多考古学家咧就跟随佢嘅脚步去掘，就将呢个希腊吓 系 喺当时喺传说中各个希腊，譬如话底比斯嘅文明啊， 系啊，底比斯大城邦， 各个城邦有名噶嘛，有一个叫底比斯，一个叫雅典啦、 啊， 仲有其他几个嗰啲城邦嗰啲旧区咧掘咗出嚟，就统称佢哋就系、是、以阿伽门农嗰个城邦嘅名嚟讲嘅，叫做麦尼石文明， 哦， 就得系啦，叫做 Mycenaean 嘅文明， 系 咁而同時間咧，過咗大約嗰陣1873年，就大約過咗20年到， 嚇、 啊，就有一個人就叫做 Arthur Even， 係英國人嚟嘅，佢又唔係正統歷史學家出身， 係 啊，嗰陣就英國同鄂圖曼帝國打緊仗，喺依個克里特島打緊仗， 係 佢就無意中就發覺咗。佢喺个地嗰度咧有几块嗰啲泥板上面有黑字嘅泥板，佢就留意到，就问人呢啲泥板边度嚟？咁嗰阵喺当地啲农夫就话咗俾佢听，咁佢又唔出声就买咗嗰笪地。 系， 咁佢英国人好有钱，佢本身系有钱佬。 系， 但系为英国政府做嘢之后，一等到土耳其军队被英国人打走咗，佢即刻叫人喺下面掘。就於是就掘出咗，而家如果大家去克里特島、希臘克里特島玩咧，佢就會有個萬，佢會有個皇宮嘅， 係 就揾到嗰個皇宮， 哇！ 就係嗰個皇宮啦，嚇克里特島嘅皇宮，就佢哋就用當時傳說中克里特島最強嘅王嘅名嚟命名呢個文明，就係、是、叫做米洛斯文明。 哦。 咁啊，於是成個愛琴海啦嚇，就希臘人愛琴海咧就有兩大文明體系，一個叫Mycenaean麥石利文明，第二個叫 Minona 文明米洛斯文明， 係 呢兩個，咁兩個係好唔同嘅。咁啊，首先講其實米洛斯文明嘅出現咧，就仲早過麥尼石文明嘅， 係 因为第一，麦克里特岛是传说中宙斯的出生地， 是最大的文明， 证明他是的，他证明他是在农业，是最早在 当时最早进入农业世界的地方， 即欧洲来讲最第一个种田的地方就是这个克里特岛啦。 不是欧洲，而是希腊。 希腊，希腊就是欧洲啦，是欧洲文明啦，最早期我哋咁讲就。 吓、啊，即系已知地中海希腊文明。 系。 吓、啊，佢应该系克里特岛系最早噶啦。 系。 吓、啊，而根据呢个几百年后吓，呢、这个公元前四百几年咧，有一个叫做修昔底德写呢个白罗宾尼切战争史。 哦。 即系话呢个希腊雅典写嗰个人，佢曾经提过。 斯巴达打嗰阵。 系啦。第一个制造海军的就是米洛斯，就是克里特岛的米洛斯大王，是第一个、哦、是已知第一个建立海军的大王。 因为他是岛来的嘛，所以军队如果要外向外打就当然要海军啦。喂，咁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啊。 好。